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农历7月19。今天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新学期本市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 北京环球度假区地铁、公交、高速公路站口开通迎客，地铁1号线、8通线本周日实现跨线运营。 微信封禁85个饭圈小程序支付能力。 日本新冠疫情严峻，新增8地进入紧急状态。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先来关注教育新闻。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昨天在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学期北京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 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公办学校正副校长，以及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原则上都应当进行交流轮岗。 在交流的形式上，包括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等。 北京校长教师轮岗第一批试点区是东城区和密云区，在今年年底之前，北京将有计划的逐步扩大试点，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为了维护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教育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就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进行部署。 通知指出，公办学校不得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名义开展选拔招生或考试招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公办学校或者公办学校校区分校的名义招生，也不得以借读、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 此外，地方政府和公办学校不得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新增、金增派具有事业编制的教职工，已经派出的要分阶段、分步骤、有序引导退出。 接下来了解一下本市新闻。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配套建设项目，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今天开通试运营。 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是8通线南延、7号线东延的换乘站和终点站。 公交589路、T116路的运营区间也从今天首车起延长到环球度假区。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以及6环路张家湾北站2个高速公路进出站口8月20号已经启用。 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地铁1号线与8通线从本周日首班车起跨线运营。届时，城市中心区与副中心将实现双向无换乘直达，乘客乘坐1号线可以从古城站直达环球度假区站。 为此，地铁公司将于本周6晚间实施1号线与8通线跨线倒接工程。届时，1号线四惠东站、古城站的末班车将提前到晚上10点，8通线环球度假区站末班车提前到晚上10点，四惠站末班车提前到晚上10点半。1号线和8通线其他车站的末班车时间也会相应调整。 昨天上午，有消息称，位于朝阳区大屯路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临时封闭，多辆警车停驻在附近，禁止人员出入。新闻广播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工作人员在校园内环境监测样本中发现一处点位为阳性，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北京疾控部门昨晚确认，目前没有发现确诊感染者。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实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的审查工作有了新进展。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昨天通报，近日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分别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罪、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提请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经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审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一案正在审查当中。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昨天是东京残奥会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勇夺五金一银两铜，暂时在金牌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澳大利亚队。 把目光转向国际，由于日本近期新冠疫情蔓延趋势加剧，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天宣布，从明天开始把实施紧急状态的地域范围扩大到北海道、宫城县等八地。届时，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将有21地处于紧急状态。 这次追加进入紧急状态的八地分别是北海道、宫城县、岐阜县、爱知县、三重县、滋贺县、冈山县和广岛县。 暑假即将结束，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申茂昨天建议，日本各地可以自主判断是否推迟开学时间，以防校园感染扩大，加剧医疗资源供应紧张。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邀请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就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答记者问，坚持公益公平，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央视网关注东京残奥会，全是自强不息生命真谛，关于东京残奥会这些知识你知道吗？ 中国新闻网聚焦跨省旅游陆续恢复，中秋国庆能出去玩了吗？ 北京青年报报道，疫情防控措施不断加码，环球度假区全力推进开源筹备。 北京日报来关注，首次知识产权职称申报下月启动。 新京报记者调查未成年网游防沉迷时发现，成人实名账号买卖成为规避防沉迷的灰色产业。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顺延到早晨7:10播出。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事项。 主播在线顺延到早晨7:40开播，您将听到疫苗加强针要不要打？专家为您解读。工信部表示将适时开展钠离子电池标准制定，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日前发布，我国一支科研团队在青海冷湖地区发现了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观测条件可比肩国际一流大型天文台。就在不久前的第4届冷湖科幻文学奖评选中，科幻作家万象丰年的中篇小说《赛石藤之眼》获得了一等奖。小说正是以赛石藤山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并以赛石藤山上的望远镜作为线索，串起了整个故事。那么这个地方的发现对我国天文观测有什么意义？科学与科幻的关系又是怎样？今天早上和晚上10:25到11:00，编辑部的故事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在冷湖仰望星空。 尽管疫情形势复杂，东京残奥会依然如期拉开帷幕。国际残奥会主席帕森斯强调，在疫情防控面前，选手打破世界纪录的数量、残奥会的收视率等以往衡量赛事的标准都将退居次席。那么本届残奥会面临的形势和奥运会相比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当防控进入焦灼状态，各国最新的防疫措施会对接下来的疫情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近年来，大家对预付卡消费已经习以为常，健身、餐饮、洗车、美容等行业经常采用预付卡消费的形式，也常常发生纠纷。一些商家不讲诚信，卖卡后失联跑路，预付卡消费变成一个坑，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发布了多起典型案例，今天下午1:12，警法在线节目将和您共同关注。

出新庄站正好有四趟地铁，有的时候四趟同时从进出转，噪音特别大。有两趟列车是拐弯的，它就在我们楼前面拐弯，它一拐弯它一刹车就声音就特别大，滋滋的那种响，刺耳，根本就睡不了觉。有的时候能达到80多分贝，最高是90多。 王先生的邻居董先生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噪声不仅分贝大，持续时间也很长，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一年365天，基本上就是从早到晚都有这个声音。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他的车还很密集，噪音就更多了。家里有孩子要学习啊什么的，那肯定也是影响。 董先生表示，一开始自己买房的时候也担心过噪声污染的问题，但当时开发商告诉他，地铁周边安装了隔音设备，不用担心噪声影响生活。 当时呢，开发商说呢，地铁那儿呢有隔音罩，我们一看现场确实有这个罩，但是呢，后来实际上你在入住之后呢，你发现第一，这个隔音罩太短了，它只能覆盖一小部分那个铁轨，列车那一驶出来，那声音还是很大，所以这个效果就我们觉得就是形同虚设吧。 董先生所说的隔音罩是指8号线朱辛庄站南口延伸出来的一小节，因为太短效果有限，而昌平线则完全没有隔音罩，因此业主们入住后曾多次要求开发商安装隔音罩，但开发商回复说，项目开始建设前已经做过环境影响测评，噪音值并没有超标。王先生说， 是2015年给做的环评，说是噪音是40分贝，不给安装隔音罩，但是他这个楼房建成之后，他那个采集点肯定不可能跟地铁一般高啊。 居民们认为，当初开发商做出的环评结果与如今的现实情况有所差距，小区正南侧紧邻的小米写字楼已经在安装隔音罩了，他们希望开发商能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对此开发商如何回应？记者联系到开发商北京祥业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会实地的核实一下您反馈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最初是本身有这样一个风险提示，白天是70分贝，夜间是55分贝，而且是地铁站存在在先，这个房屋建成在后，我也会把这个现实情况反馈给那公司，看看有没有处理的解决方案。 另外，在业主们认为应该重新环评的问题上，业主与开发商存在意见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开发商认为已经做过环评，且环评报告显示噪声在合理的范围内，但业主们的疑问是2015年的报告结果是否还适用于现在。记者咨询了12369环境保护热线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复说， 当初人建的时候那当时是达标的，环评也只能环评在当时的时候状态。 业主和开发商的第二个分歧是，现在噪声的实测值是否超过了法规要求的限定值。在开发商2015年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标注称，本项目属于2类生环境功能区，昼间生环境质量标准为60分贝，夜晚为50分贝。从监测结果看，地块内昼间、夜间噪声监测结果均达标，项目所在区域生环境质量良好。但业主们根据自测结果认为，噪声已经超出限值了。对此，昌平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超不超标得有检测，首先你得有监测资质，不是说什么情况下都能随便测，什么人都能随便测，是必须得有专业人员资质和出报告的资质，然后才能进行噪声监测。出了那个结果呢，是要有质量认证的。 一方面是居民自测认为噪声污染已经超标，另一方面是开发商认为之前的环评检测噪声已达标。那么究竟能不能安装隔音罩？记者联系到属地沙河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如果相关部门的环评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镇政府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镇政府推动这件事情可能也有困难。 此后沙河镇政府又给出一份书面补充回复，其中镇政府进一步表示，针对居民强烈诉求，镇政府近日将协调开发商、环保局，组织镇重点工程办公室、12345接速集办办公室、祥业家园社区等相关单位和科室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进一步解决办法。那么昌平区祥业家园小区业主提出的噪声困扰问题后续会如何处理？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7月20号曾经报道，昌平区名流花园小区的部分居民反映，自家小区的旧改工程启动了1年多，仍然没有结束，进程缓慢，给居民生活造成不便。当时居民徐先生告诉记者， 有很多楼上搭的架子是1年以前，甚至快2年以前就搭好了。 报道播出后，北七家镇政府城乡建设办工作人员王先生联系到记者，就名流花园小区施工情况作出详细解释说明。在王先生看来，冬季施工限制等众多客观因素确实影响了施工进度，但是并不存在施工进程缓慢的问题。